Welcome to 啊 26th of July 啊！ 你做咩今日转台啊，波成？ 唔知啊，搵啲嘢转下嘛。 OK， 即系转下个 mood 咁样。 转下 mood， 你叫发型都转咗啦。 系、啊，你今日同我斗行、啊。 我同阿今日剪头发，其实本身未谂住剪嘅。咁当然啦，都临近做嘢，本身都 plan 紧要剪，不过未定实日子。然之后我俾发型师杀咗个措手不及。佢话。我嚟緊八月頭會放假，唔知一個禮拜，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剪咧，就快剪。 係咁啊！你知唔知而家剪頭髮好往事啊？我都要提早兩個星期先 book 到個髮型師剪頭髮。 跟住我就同髮型師講話啊，我而家個頭都留咗一排，我話有冇啲咩諗法可以玩一下咁啊？跟住佢就幫我剪咗而家呢個頭啦。 有 未睇得慣？ 有冇話？我覺得你而家新呢個髮型係幾好睇嘅，但係有冇話佢係話俾你聽，即係 base on 邊一個人物嘅形象？ 冇啊，未有啊，未有。但我懷疑係鬼滅裏面， 係咯，我就喺度諗緊，有啲動漫人物嘅感覺嘅，係、 啊，我覺得有啲有依種啊，即 係因為我記得你上次就係宮田良成啊嘛，話 宮田良成係啊，我想係嗰個 嘛，宮田良 但係我今次係冇講係咩嘅，我純粹俾佢發揮，因為啲頭髮夠長，同埋啲頭髮長一攣咧，就有空間去俾發揮，咁所以我就即係等於你俾幅畫布個畫家，然後俾佢發揮咁， 係即係嗰幅畫布越吉嘅越大塊嘅，咁發揮嘅空間。间越多啦，咁、 啊、 你今次就储咗好耐啦， 都储咗一排啊，系啊，跟住佢都话啲头发，佢话你成日都留到咁尾先剪啲头发，就会一嚿嘢噶咯咁 啊，咁啊，好啦，呢个闲聊转头再讲、啊。 所以我而家个发型就好似《鬼灭》第三季嘅不死川咁咯， 啊，几好呢、這个形容，系啊系啊系啊，似啊似啊似啊似啊， 我一剪一佢一路剪，佢同佢讲话，我未睇得惯， 唔系，我觉得 OK 啊，真咩好啊，真系真系，唔系通常同朋友都系咁讲嘅， 唔系通常我发现嗰 样嘢，我真系话其实真系好肉酸咁样。 你直接讲啦，大家识咗咁耐， 其实都系都真系唔肉酸。 但我发现一样嘢，讲开就讲咧，当有阵时你自己睇唔惯或者你觉得唔好睇嘅嘢咧，其实可能系 OK 嘅。喺我身上，我发现嗰阵时 我 睇唔惯，或者觉得唔好睇咧，人哋都话觉得好睇嘅。 等于 咁，你呢啲位你就唔好信自己嗰种声。 等于咧，我而家换咗副眼镜，其实我都觉得唔惯嘅。每一次换眼镜，我都觉得唔惯嘅。咁当然有权，有啲系好啲，真系有啲真系会差啲啦。咁然後我戴咗而家換，因為我之前嗰個咧個鼻托爛咗啦，其實我鍾意舊嗰副啊，不過可惜佢真係太脆弱結構上，咁我就換翻一啲簡單啲嘅款式啦，咁啊即係冇咁容易撞爛啊咁樣。我到而家都覺得係唔好睇嘅，擺喺我自己身上。咁但係有啲人又安慰我話唔係啊，都好似幾好啊，即係都幾有新鮮感啊咁。 有新鮮感嘅，少少起覺咁樣，有啲嘢發生下咁樣。 你呢啲咧就係最即係好明顯諗唔到點樣去賺咁，唯 有所以就陳述。 係啦係啦，用好多唔同嘅詞語塞入去陳述。 應該咁講，因為我唔識啊，我唔識啫，所以我只能夠形容啊。 明啦，係唔使講咁多啊。 去到呢啲範疇咧，就係、是。就係、是、有時唔好太信自己啦。你習慣咗睇開，譬如髮型啊、眼鏡啊、著衫咁咧，你就會叫做限死咗自己一啲嘅風格啦。我會形容。咁、有時你轉一轉，其實你自己會覺得哇，因為你日日都望住自己個樣啊，所以一少少唔同咧，你會唔習慣嘅。但係一啲朋友或者成咧，佢未必即係日日都見到，即係除非我哋可以開麥咁啦，日日見啦。或者同事嗰啲會啦，咁所以咧，你稍微轉下風格，對佢嚟講，哦，幾新鮮，幾好睇，即係佢冇嗰種植入咗喺腦裏邊嘅咁既定嘅印象啊嘛。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當初你做咗嗰個眼矯視嘅手術之後咧，你冇戴眼鏡嗰段時間，我係真係覺得嗰段時間係。啊！呢排波城真係好似好睇咗喎，咁樣 係咪過咗啦嗰段時 間？過咗啦，而家 因為睇慣咗咯。你諗下一個月到啫， 係啊，一個月㗎咋？ 呢個新鮮感其實一個月都係 好殘忍㗎，即係 好殘忍㗎。 因為係淘汰得好快嘅嗰件事。 我戴翻眼鏡咯，咁。 系啦，你戴翻一个月眼镜， 一个月戴眼镜，一个月唔戴眼镜， 咁就可能会觉得啊。 咁所以而家咪要戴黑超，我试下开咪时候戴黑超，睇你会唔会、 啊。我又想讲，你而家戴黑超咧，其实有佢好睇嘅地方嘅，但系你个头未够配合，因为咧你而家戴紧，我形容少少波性，佢最近出入咧都好中意戴黑超，因为佢做完矫视手术之后唔可以太猛烈嘅阳光啦，咁啊保护翻双眼啦。佢而家个副。黑超呢，如果大家有睇个动画咒术回战嘅话呢，其实就同嗰个老师啊五条五嗰副黑超系非常之相近。 总之我染白色头发。 係啦，如果你个头应该你早先问我话啊，Bunner，我今次个头应该点整，咁我就会俾返呢个 建議你。 其實我一路都想整白色頭髮嘅，即係我本身唔係 plan 咗講呢樣嘢，但我都可以繼續 develop 落去。 係， 我一路都好啊，同埋要交代一下，我、啊、今日六點鐘嘅加班會有 GMI 啫，係啦，會有佢訪問介紹佢新歌，分分鐘都需要你啦，同埋會講下佢做 producer 同其他音樂人歌手合作嘅一啲諗法啦，好多嘢聽，同埋你會更加佩服呢個人，因為你會發現佢好似冇嘢唔識。 冇錯，我保證係好豐富，同埋嗰個內容係由淺入深嘅，好容易明嘅啫。 唔捨得剪走任何一啲嘢， 系，但系最后都系要剪走啦。 因为时间关系，一间六点至七点，大家真系值得听嘅。 系 系啦，好啊，翻去啦，系啊，因为讲起呢、這个， 你个头 发，其实我一路都好想染白色，即系白色头发嘅，或者染头发，我一路都心喐喐想试嘅。 系 咁以前就觉得 你唔惊伤头发咩？ 呢、這个就系个问题，令到我一路都冇做。而点解一路想染头发？其实系真系睇动漫嘅。我最初想整嗰个头咧，系樱木花道改过自身。剃到平头装陆军装红色嗰、那个， 系 我系想试嗰、那个，我觉得好正嘅。 你可以试嗰个颜色咯，但系你唔好剃啊樱木花道。应该 我知，应该我会奇怪，因为好睇你头型噶嘛。 系啊，你会变咗咧，佢哋嗰对咩啊？山王工业啊？ 哦，阿和田 系啊，嗰一班都系和尚头咁样啊，会 系啊，但系樱木系好睇啲嗰个红色。 系 咁一路都冇做呢件事嘅，咁跟住我谂我读大学嘅时候已经有讲，我好想染啊，跟住我身边啲其实都冇反对噶。屋企人啊，啲同學咪話， 咪做咯， 咪染咯，咪染咯。咁但係我一路都覺得就係染頭髮好傷，再加上咧，我嘅頭髮其實向來都係比較茂盛啦。 係咯，你應該唔驚㗎。 係啦，我啲頭髮好茂盛，雖然佢比較乾燥一啲， 係， 同埋佢一長到咁上下咧，會自然攣嘅。 係， 咁我就好驚 ，once 我染過頭啦，或者總之你搞過一啲電佢咩都好咧， 傷啦， 會傷，咁就會影響到一個我本身咧天然咁茂盛嘅頭髮。你知男人真係你真係冇辦法㗎，一個人咧你成日會見好多一啲。叫咩啊？啲相啊，哇！這個、呢个咧，我个同学嚟噶，佢同我同年，但你见佢做乜好似老十年？男人呢个发线咧，真系好紧要。欢 迎大家打入嚟直播室闹啊，波成啊，好嚣张啊！呢啲人， 我觉得男人嘅发型啦、头发量啦、发线等等咧，系深刻都会几影响到佢个观感，佢个年纪几大。 但系你咁早期已经有呢一个忧虑咩？即系正常讲紧，我哋可能后生，可能十几二十岁嘅时候，其实你系唔会谂咁长远。咁啊，你会諗嘅就係、是、即係我嗰陣时細个都係諗就係我好睇咗先啦，係咪先，即係嗰陣时諗就係我而家好睇咗，係咪我追到女仔啦，我结得成婚嘅时候，咁第时个头变成点其实都冇乜所谓啦，係咪，到时佢鍾意我个人㗎嘛，係咪，咁但係嗰个年纪細嘅时候就觉得唔係呀，佢我一定要用个外表，即係起碼 draw 到大家嘅 attention， 大家注意咗我先啦，咁樣噶嘛。 係噶，呢個就係點解大個之後嗰啲頭髮咁，因為細個你冇保養，佢冇保護佢啊嘛。 係係。 即係我唔知點解由細到大，我對於頭髮我已經係 好執著啦， 執著噶啦，因為本身我真係好大執啊，我成日都執著咁大執嘅頭髮，同埋我一路都覺得啲頭髮我覺得唔好睇嘅，即 係 以前興嗰啲，譬如謝霆鋒啊， 係 啊陳曉東嗰啲分界嗰、哦、種好貼服嗰啲咧， 你就搞唔到嘅， 我從來都做唔到啲頭髮，佢都唔想會長啊成啊咁樣，咁所以令到我覺得頭髮我好關注啦，亦都對於如果唔係而家你都唔會成日聽到咯嗰啲廣告， 係嗰啲頭髮要再生翻出嚟嘅嗰啲啊， 係 嘛？ 咩唔好头发有办法嗰啲呢，咁所以係啦，我就令到我一路都好卻步， once 你破坏咗或者你染咗成呢，你就返唔到转头。 Okay. 但我好想试嘅，而近年再睇得更多嘅动漫令到我更加沉迷呢，我就好想整白色头。但白色头呢其实亦都好吓人嘅，你可以变得好老。係啦，亦都可以变得好有型。五条五啊，或者东京食种嘅男主角。 係。又或者是呢一个张家辉的陀地驱魔人。即是你有没有想过动画呢就是五条五咁啦，去到现实你就会是张家辉陀地驱魔人。 当然是整个 package 啦，但是我是一路好想试即是那种白色的头，因为同埋咧喺动漫里面白色头啲通常都好劲噶， 系即系啊火影忍者入边嘅呢个田六京啊，即系卡卡西 啦、自来也啦，跟住去到蓝色监狱里面嗰个又系天才嘅足球员，又系白色头，我一路都好想试。 但係一路因為白色好似話特別重要，係雙釘，唔知點樣。 因為你要漂到好白啊嘛，你要漂到好勁啊嘛。 我真係好想。 唔好啦，你而家呢個年紀。 如果有一日我要去動漫節度表演，咁通常你個尊重場合你要 cosplay 嘛，咁我就可能漂到白色，然後扮五條紋。 咁跟住可能過多幾年，你就會最憂慮嘅狀況，即係你呢個年紀先走嚟做呢啲嘢，可能過多幾年你就會發生你最憂慮嘅狀況。 可以直接 cosplay 光頭嘅角色，即係例如一拳超人， 又或者係呢一個龍珠入面嘅呢個龜仙人，同埋仲有悟空個 friend 叫咩？都係元氣斬嗰、那個。 无限 啊，无限系啊！ 我以为你讲比达添 ，M 字压比达，系 M 字压比达。 咁如果你戴翻顶帽就可以变饺子咯。 咁样点样先可以变到笛子魔童？ 系啊，同埋天津饭 够啦。 唉，算啦，你呢啲年纪冇搞啊。 再谂下，睇都系等机遇嘅啫，同我整嗰对眼一样，都系等机遇嘅啫。我想讲咧。之前佢因为一个音乐嘅 project 咧，佢都有染过全白色嘅头发嘅，佢系林奕匡啊。 多景点，用最入戏的脸，读最入戏感言，划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故事藏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掉，少几秒分。Now is our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 呢本新闻之前听过有林奕匡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台前幕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印尼雅加达的行程，代表团下午参观雅曼高铁的哈利姆高铁站。高铁职员向代表团介绍车站的建设。

成啊，自从我结咗婚之后咧，都好耐冇试过一见钟情啦。 斌臣啱噶啦，唔好谂咁多啦。呢啲一见钟情嘅啲 sparkling 嘅感觉咧，留翻啲后生噶啦，你唔好搞呢啲嘢啦。 兜兜转转，恋爱已去看，不喜欢，感觉偏不多。 彼此相通，心里有分数，当触电等你的拥抱，就像被命运划过的记号，寻找借不到独有的爱慕，气氛就别静待放开态度，靠着真心预备发出信号，八岁好看同女神路，焦点欧化要不足够，终于找到 It's you I know， 想轻轻吸上一吻消散， 有呢首派台歌，歌名叫做 Matter of a Second。对一啲嘢中意定唔中意，你又有冇去到望一眼一秒就知道呢？除咗嗰啲一见钟情之外咧，仲有嗰啲唔复你机令你啰啰挛嗰啲情况咧，你应该好耐都冇试过噶啦，何亚斌。 太忙，如何能停止你我？ Jamie 张天咏 featuring 丽英啊 ，Pick up your phone。有几多个晚上曾经试过你望住个电话，佢一路唔复你机，唔复你 message， 令你啰啰挛呢？ 好友都不想谈到关于你的心事，讲了一千遍，我也不烦厌。分手的短信也都说不上。新故事，心思应该要尽快翻译。然而，偶尔也再细细思看过去照片，偶尔也要痛快喝醉再干眼前。偶尔记挂你每晚频繁的致电，又有时偶尔我会一个派对放纵作死，偶尔却会厌恶这种游戏。偶尔记挂你。只是我一早猜到这发展，我先有心约束见面，刻意的体贴善意谎言啊，明明偶尔说说笑笑我当客气上演，偶尔约约吃喝当作老友发展，偶尔一个你犹豫的表演，但我仍偶尔细算过去哪里说错句子，偶尔责怪你脱轨情意，偶尔也愧疚，也成偶尔。 偶尔心痛一下，哪里坐上这慢车灯，拉出一句走音一晚。 每一晚通宵手机对话，我呆望白色天花，听你讲串无聊嘅废话。到而家都唔知道你到底系真系假，定其实只系一场我做主角嘅笑话。一点点处理你过去记忆，在偷偷地记下你需要信息。I don't hate you, it's not that I miss you。只系偶尔都会有啲挂住你嘅时候。 其实再讲更多。原来你先清楚，害怕一次次做错， 是我一个想错。 每天要一早一晚工作冲至未掏空，我都会抽个空档听你呼噜做听众。一情一太重，热情未发动，只要一个 call 我多月都莫名接送。再多份要委曲对方的心意，身于身边却得你得到好处，都不想输但一切失去之处，卖安熟悉无奈又想起多次，多多拉索越又怕冻，睡得紧睡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思痛，沉入深海感觉辗转失控，多多拉索越又怕冻，睡得紧睡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思痛，情恨难暖未爱就想都知道。 我梦扭蛋 featuring Eagle 的偶尔有想你的时候，里面有三个角色。 I'm literally like so over him。 你又感受到他们的关系是怎样样呢？你身边又有没有这些这样的朋友呢？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十年。既那是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祝 紧气，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暑天拥着你入面。No， 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中得好选，谁真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生开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当初各种的缺口，怎去追究？过失很多，数百项错漏，这些句子实在荒谬，在分叉之后，只不过这串记忆是无够，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大，为你直说别离今后。紧去飘出宇宙，悲伤痛苦化乌有，地球裂开亦攜着伸手。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again. 听过 Pandora 的找出秒针的缺口，幻想如果能够回到过去，再望回当时的自己，又会不会做回同样的一个决定呢？ 这朵百合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又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跟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 好多时候会一路谂住过去，然后你就会 trap 咗喺里边，但你又能唔能够好似佢咁已经走翻出嚟呢 ？Edgar 嘅 Miss You Goodbye。 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Ben Sir， 今日呢位嘉宾成日听其他歌手提起佢个名嘅。 是啊，波成，你想下佢近年创作咗咁多作品，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JNY 风林林， 其实你都好威的，我都成日听歌手提起你个名嘅。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由 JMY，Hi，Hello， 大家好 ，Yeah， 我哋送上呢个卷轴啊，嚟啊， 冇错，我哋今日咧送俾啊 JMY 嘅呢一句咧，要慢慢读，就系咧 JMY 风林林啊，要留一留音，系啦，因为好惊 get 错咗第二个意思啊，系威风林林， 威风林林啊， 威风， 威风林林啊，系赞你威风嘅， 冇错，唔系因为真系劲嘅，因为今年过去一年见到即系 JNY 除咗自己嘅一啲 project 以外，亦都真系经常喺好多唔同 artist 嘅作品度都见到 JNY 啦。咁然后我同波成做访问，同啲 artist 倾开偈嘅时候，又会提起 JNY 啦。 大家都会提起你， 系 啊，系啦。 你嘅好兄弟，譬如潘宇谦啊，跟住之前啊 Katrina 啊等等啊， 哦系， 系啊，好多嘅 credit 都一定会，佢哋都会提起同你合作啊咁样样嘅。 冇错， 其实呢段时间之前一路都有同合作啦，但系譬如呢一段时间可能再多啲系一啲叫做可能流行曲主流啲多啲嘅合作，其实嗰个感觉系点样？即系做自己系一种状态啊嘛，同佢哋譬如一齐做合监啊、合编啊咁样样。 其实个感觉其实都良好嘅呢个状态， 系 啦，因为始终揾得我做歌嘅人都唔会系话要我做啲我唔想做嘅嘢嘅，系啦，即系你揾得我，你就系想做呢啲 style 嘛。系啦，咁當然啦，我都想大家會揾我做慢歌嘅，唔係淨係做快歌啦。 即自己都做下啲慢歌話俾 我都想嘅，咁我唔係淨係即係可以做快歌噶嘛，我可以做慢歌，可以做唔同 style 嘅歌。咁我諗今年或者上年年尾嗰啲時間會比較多一啲流行曲、流行歌曲啊，比較多啲 mainstream 嘅嘢去做。 特別係呢一年係比較多嘅，我覺得係啊，咁都開心嘅，即係大家賞識欣賞咁樣，俾小弟去即係玩一下，玩一下啲新嘢咁樣咯。咁我覺得一齊加埋一齊編或者一齊寫成個 vibe 係正嘅，因為所有嘢有得傾啊。系啦，同埋所有嘢唔会话好专制，我净系可以咁可以咁，同埋特别系自己监嘅时候，个自由度系非常大，因为就系我揸庄啊嘛， 系监制大晒， 系啦，就系我话我点样做，点样做，点样做，所以其实自己做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嘅，由搵词人啦、曲啊、编啊、监啊、mix 啊、master 啊、edit 啊、tune 啊，所有嘢都系 under 自己 control， 嗯， 底下我觉得系最出到我自己嗰阵趣嘅。 系 啦，最 100% 系我嗰阵味。 咁你话其实同头先讲主流或者 so called 流行曲嘅嗰种做法，嗰、那个 mindset 上面或者一啲 practice 上面，会唔会同以往做系会多咗一啲唔同嘅地方噶？ 会嘅，即系会再雕琢啲咯。 哦， 系啦，即系唔系话之前唔雕琢啊，系、哦、即系都一路都雕琢，但系你雕琢嗰个位唔同咗，就是、可能你会再注重多啲个 market 上面需要嘅嘢。 嗯 ，instead of 系咪你最中意嘅嘢？ 系， 即系你可能做 indie 啊，或者做自己啲分嘅 project 或者一啲 collab 嘅嘢，你冇所谓啊 ，OK 啊，我几正，唔就咁咯，掂啦，咁样咁就行噶啦嘛。但系有时你做 mainstream， 你要谂多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好正，系咪条街觉得好正咧？系咪间公司觉得好正咧？系咪个 artist 觉得好正咧？ 系， 又啲听众会唔会唔明咧？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噶嘛？你觉得好正啫，或者你身边嗰几条友觉得好正嘅，你自己觉得系啊？咁但系原来出到条街，大家唔明白你做紧咩又系一个问题，或者系你可能有时你监嘅时候嗰、那个咬字上边。会唔会要再咬得清楚啲咧 ？for 呢一个主流嘅市场，咁呢啲又系一个 consideration 咯，同埋个 mix 又系咪可以咁进取咧？咁呢啲全部都系做主流会需要考虑嘅一啲嘢咯。咁其实都学习紧点样攞个 balance。我有时太进取，即系嗰啲 mix 啊，哇个 compress 得好劲，跟住有啲客就话。哇，好勁喎個 beat， 即係佢哋唔識講係係咪 compress 噶嘛，好大聲喎啲嘢咁樣，咁我就即係拿捏下點樣 radio friendly 啲嗰啲。 哦，啱啱你提到一個 term， 即係 market 嗰樣嘢，大家都好想去捉得到啦，但係大家都係估計噶嘛。係 啊， 其實係有啲咩嘅方向你考慮，特別同呢啲單位合作嘅時候，要考量嗰個所謂市場係按住啲咩嘢去諗噶。 我覺得兩樣嘢好緊要嘅，即係首先係個 artist 自己嘅心態，係、 啊、 因為好多時候我合作咧，啲心態唔係太正確， 嗯， 即係太過心紅想切啦，即係有啲人係或者係太過覺得啊，我付出咗嘅嘢，我一定要成正比嘅呢樣嘢， 嗯， 咁但係有時唔係噶嘛，即係你譬如話我做一首歌，我自己覺得自己擺1000% 落去，我出到嚟咪1000% 咧，未必噶嘛，咁所以有好多時候佢哋可能會concern嘅就好容易會想 copy 人哋嘅作品。或者攞某一啲已經在市場嘅 reference 去做自己嘅一啲標準，覺得人哋做完，我係咪都應該要咁樣呢？我係都即係個 mindset 不停咁轉，或者個心態上揀歌啊，或者個編曲我不停咁樣轉。咁我所以我同佢哋合作，我有時會同佢哋講就係、其實最重要點樣 market 到係你點樣揾到自己個聲咯。 嗯， 即係其實你揾到自己個聲，咁當然要時間啦。唔係話我做第一首歌，大家就知道你嘅聲係點樣，或者我兩首歌咯，已經我仲未知咁樣。即係要一啲時間係俾啲觀眾認識你究竟你個 vibe 係點樣咯。咁就我比較唔係太喜歡話人哋做完啦，啱啱我係咪又要咁樣做咧？咁如果係咁，聽你做乜咧？點解唔聽翻嗰個人咧？係啦，即係你又 copy 佢嗰樣嘢做一樣。咁而可能你又未必做得佢咁好， 嗯， 老实讲，咁咪变咗嘥料咯。咁而出到嚟，可能个成绩未必好嘅。 嗯， 咁不过相反地，如果你话做一啲比较特别啲、创新啲嘅嘢，冇乜人做嘅嘢，可能出到嚟成绩都未必一定好。At least 有识听嘅人或者有啲人听到会觉得，咦，原来都系好似有啲嘢喺度。咁你慢慢即系中咗呢一样嘢喺度，你会萌眼噶嘛啲嘢，咁你咪即系。会收成咯，有一段时间。 但系呢个沟通嘅过程会唔会有时其实都会比较难嘅一样嘢，就系而家好多嘅一啲可能音乐人都比以前会更加有谂法啦、嗯，因为可能大家听嘅作品会好多啦，自己会觉得啊，我好想，我真系好想做呢样嘢。咁变相可能喺同佢哋沟通去说服大家都让一步啦。呢、這个过程其实系咪有时都会难搞嘅咧？ depends on 唔同人嘅，我覺得咁當然又唔可以話難搞嚟形容嘅，討論咯，大家即係拋啲 idea 出嚟傾咯。咁因為係啊，的確而家好多即係大家對音樂上面嘅嘢會好多諗法啦，咁所以會覺得我想咁，我想咁，我想咁，但係嗰樣嘢係咪真係好咧？咁樣做或者係咪真係 suit 呢件事又係另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有時傾嘅時候，好多嘢，譬如話你想咁樣做，我都會照做俾你。咁但係做完出嚟係咪啱數咧？咁呢樣嘢就有時要做咗出嚟先知嘅。因為你講咧，佢係唔明嘅。你話唔啱，我點解唔啱啊？點解唔可以試啊？我要試試先啊！咁咁試完你咪知咯，明唔明唔啱咯，咪就係咁咯。即係會多咗呢個 step 咯。即係可能以前個模式嘅個監製話唔得，覺得唔好啊。咁個其實好啦，咁唔好啦，咁就算啦，咁樣。即係但而家我係。即係我都想話俾你聽係真係唔啱嘅，唔係話我話唔啱，我自己好主觀咁做，我做咗出嚟俾你聽，你得唔得啊？咁你唔得咁就你真係咁咯，係。 但係呢一種頭先聽到佢好似嗰個 artist 會有種好心急嘅心態，都明白，因為而家啲好快噶嘛，去得或者你 keep 住有新歌會出現嘅時候，我梗係想呢一隻歌就中啦，中到啦咁。呢一樣嘢會唔會特別喺一啲比較新啲嘅 artist 身上，佢會多呢一種嘅 struggle 地話，其實唔關事嘅都。 我覺得咧新嘅當然會多啦，係啦，咁但係舊嘅都會啦，咁even我自己都會啦。咁其實呢個 struggle 係個個人都會，我覺得即係你出親歌你都會 struggle， 究竟得唔得咧？個成績好冇咧？或者係死啦會唔會紅啊？好想紅啊咁樣，個個都會好想，即係因為太快嘅啲嘢，或者嗰個 social media 啊，或者轉得太快，你不停喺度睇，每一日睇都好毒噶嘛呢件事，即係你會好唔開心噶嘛，成日睇。咁所以有時佢哋可能會諗歪咗啦，或者會覺得點解我唔得㗎？咁我都係咁啫嘛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就真係要自己調整自己心態嘅，即係你到最後你想做啲乜嘢咯，唔係你跟住個市場走啊嘛依家，即係你唔係為咗我總之我唔會做一隻歌嘅 purpose 都淨係我淨係想紅嘅啫，我就想 hit 到多人聽，係啦咁樣。 我記得上一次同 JNY 去做訪問傾偈嘅時候呢，我哋有講過即係關於 producer artist 呢個身份喺香港樂壇點樣去推廣開去啦，叫做呢始終喺香港呢樣嘢比較叫做新少少。但係即係我諗大概一整年落嚟啦，而家 JNY 你覺得喺 producer artist 呢個身份喺香港樂壇嘅一個存在，同可能我哋認知外國嘅一啲 producer artist 嘅一啲玩法會唔會其实原来多多少少都有啲唔同嘅 玩法，我觉得香港都系差唔多嘅啫，即系唔会话过咗一年突然之间大家会你就系 producer artist 啦，我知道你做紧咩，唔知嘅都系，系啦，即系我觉得都仍然需要时间教育，同埋需要多啲人一起做呢件事咯。咁但系你话其实其他地方佢哋 keep 住都行紧噶啦，即系佢咪继续出新 album 啊，譬如近排你蜘蛛侠 Metro Boomin 都出咗只碟系同。唔同 artist 合作嘅，講 Spiderman， 咁其實嗰個都係 producer artist 嘅一個 album， 佢仲要 represent 添，即係主要係佢去 line up 呢件事添啊，唔係 Spiderman 啊，佢仲要每一個 rapper 嘅 artist 有扭埋個樣喺度換曬 icon， 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成功嘅，成功打入咗主流，仲打埋入去電影添。咁你如果話即係香港真係有啲咁嘅機會，或者原來有套電影。我係哇可以咁樣嘅喎，我又拎up成扎人入去，即係做呢一個主題曲，或者係嗰個戲入面嘅唔同嘅單曲咁樣，咁你咪大家睇呢套戲嘅時候，又會慢慢教育咗啲人，都要聽呢啲歌，咁咪揾翻出嚟，咁嗰、那個vibe 會快好多咯，因為大家都會中意睇電影啊，或者容易入屋啊。如果你就咁啊，我出咗隻碟，我點解要聽啫？冇啦，我唔聽其他歌，我要特登去買隻碟，或者特登去 search 你嘅名嚟聽你嗰啲歌，又係一個比較難 market 啲嘅位置。 係，因為以前譬如啲電影咧，啲主題曲大家會 focus， 都會 focus 嗰個單位。不過以前就 focus 邊個唱，譬如007邊個唱嗰隻歌。咁但係而家大家都關注個人，但係嗰人原來係。包办一隻碟， 系啦，你就哇好有型喎呢件事，但系其实 Metro Boomin 冇唱过歌噶嘛呢件事系咯， 但佢就做晒你听到嘅嘢咁， 跟住佢又会有 beat tag 啊咁样，即系呢个系一个 即個音樂上嘅 style 嘅 vibe 嚟噶嘛，一個意識形態嚟噶嘛。 係，因為除咗即係 producer artist 呢一個嘅題目之外，最近你又出現咗我哋電視部嘅節目講音樂嗰啲啦， 係啊， 咁啊亦都講到即係主流同埋即係 indie 之間類似一啲咁樣嘅話題，因為我諗大家都會諗起你嘅時候就係、是、啊，你亦都係一個好切實一個 role model 就係、是、哦唔同範疇，其實可能你心目中其實都冇分咩啦，都係咁樣有人玩就玩啦，但係。即係你覺得而家香港嘅嗰個先啱啱講，即係主流或者 indie 嗰一個狀態，而家你覺得有冇真係好啲咧？ 狀態係好㗎，我覺得，因為 indie 越嚟越多新嘢聽啦，越嚟越多人會出嚟出歌啊，又或者唔會再好似好驚去出作品咁，即係大家都會好大方地會 share 自己啲歌出嚟，又會上架，會派台咁樣。咁主流都我覺得一樣就係、是。可能因為可能唔多唔少都受到 indie 嘅影響啦，咁 indie 都做好多呢類嘅嘢，又多人聽，又好似 OK 喎，幾型喎，咁都想改變一下啲形象噶嘛，即係啲公司或者係因為主流嘅市場會想有啲新鮮嘢，咁就反而佢哋想要嘅 reference 或者想要嘅歌，依家都偏向係 modern 啲嘅，咁、但係當然都需要有一啲即係廣東歌嘅一啲特色嘅 classic 啲嘅一啲嘢繼續會做啦呢啲，咁但係我覺得多咗唔同嘅風格玩咯，即係冇咁保守話我唔可以做呢啲嘅，唔可以做嗰啲嘅，佢都可以俾你溝好多新嘢做。 咁你自己會唔會都已經其實心裏面就係、是、我呢一類型一路玩緊嘢之後，心裏面都有啲新嘢又係時候可以又繼續試下咯喎咁樣。 有嘅，我近排都想做新嘢嘅，系啊，即系唔系话唔中意旧嘢啦，但系近排好唔知点解兴翻啲好电嘅嘢啦，又无啦兴啲 UK garage 啊 ，house 啊， 系啊 ，chill house 啊，嗰啲嘢啦，即系以前嘅嘢啦。咁我又突然之间谂翻起，我自己又比较少做呢一啲类型嘅嘢，咁我又觉得好正。而家韩国又有啲 drum and bass 沟一啲 UK garage 嘅嘢 ，New Jeans 就已经 系咯，嗰啲嘣嘣嘣嘣嘣嘣呢啲，喂大佬，你即系以前先听到噶嘛？ 你个 friend Dirty 又整嗰只， 我知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即系我就觉得New Jeans 啊，近排開始做嘅嘢，再唔係一如既往嘅 K-pop R&B， 已經係有一啲唔知咧，可能呢個 generation 即係可能2000年出世嘅小朋友，或者我其實都唔少噶啦，可能2010年出世嘅小朋友已經係我都唔知咩叫 UK Garage， 嗰啲新嘢嚟噶， 係咦好正 喎，呢啲咪 Y2K 咯， 呢啲咪electronic music 咯，即係佢哋嘅定位係咁啊嘛，係 啊， 咁。所以變相其實你而家做又唔係孏嘅喎，其實聽嗰班人都唔知，或者係佢要追溯翻以前先知，哦原來呢啲叫 UK Garage， 佢哋知哦 New Jeans 都做呢啲啊，咁我就依家好潮噶啦呢啲咁樣， 呢個世界有啲咁 好正啊UK， 即係嗰陣我點解會聽 drum and bass 啫？我小學嘅時候咧就無聊去 CD 鋪亂揀，唔識噶嘛，咁我小學五年班咁我就咦？咁我好中意打鼓嘅，我覺得哇打鼓同 bass 好夾嘅，跟住我呢只點叫 drum and bass？ 唔通佢就係爵士鼓加 bass 一齊 jam 嘅一隻碟？等我買翻去聽先。咁啊叫我媽買俾我啦，一隻碟裏面有唔知幾多隻歌一下啫。點樣翻到去 play 咧？好鬼死惡！我阿媽哇，你播啲咩啊？點解你買啲咁嘅碟嘅叫我入到去就嘣嘣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跟住有嗰啲 noise 啊 ，FX 啪啪啪啪，跟住就又冇一啲 rapper 出嚟。 阿仔，你買乜嘢啊？你 唔係嗰個碟，我而家仲喺度噶，因為我係因為嗰隻碟先知哦，原來 drum and bass 係咁解啊！你細個好即係好純真噶嘛 ，drum and bass 就係 drum 同 bass 咁啦，係啊。咁 原來佢已經係有一個體系， 佢係一個 style， 佢係一個風格嚟嘅，已經變成係係啊。 我好啊，你整啊，你整啊，你聽 啊。我好中意 drum and bass， 即係其實簡單啲嚟講，佢將一個 beat 加快咗一倍先嘛，砰砰砰砰砰，即係 break beat 加快一倍，哇，好正呢件事真係，好爽啊！ 好耐冇聽啊，好耐冇聽，再加廣東話嘅話，都唔使，都唔一定嘅，做到就做唔到廣東話都照整啊。 廣東話正，如果即係你話我有 rapper 或者有 artist， 即係肯咁樣玩啊，我覺得正嘅。 山要你陪我一霎眼变光，风都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

截至上個月已經接獲182宗轉介，並成功跟進超過七成個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交通消息。咁啊，讲到咧，头先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就有意外，头先比较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交通回复正常。新界咧，清水湾嘅双狮湾路近住碧云苑，之前都系有意外事故，咁啊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嗰度就回复正常通车噶啦。仲有就系荃湾路去九龙啦，喺葵涌道对开嗰段咧，之前都系有意外嘅，而家清晒场，系繁忙少少嘅啫。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喺油站；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噶，咁啊啱啱收到个消息咧，就系红磡嘅顺丰道去香港体育馆方向，近住康庄道有意外啊，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很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点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国剧830风吹半夏， 你想想他们过得好，自然就不会告你啦。 许总，有没有听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看来这些方面还未想清楚，那你就慢慢在这里想。 你要去哪里？你不要等低我一个人在这里。王总，王总。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咁我哋松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JMYB 喺度啦。咁啊，有你嘅新派头歌，分分钟都需要你。咁啊，呢首歌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系听完一啲谂法咧，再揭晓估得啱唔啱。 好啊，好啊。 系我估先啦。咁啊，我估嗰样今次比较大胆，因为我见今次分分钟都需要你咧，同埋之前嘅一首你是我挨过困境的勇气咧，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都有你自己弹琴嘅部分。我想估嗰样嘢就系咧。 逢親呢一啲好深情嘅，即係獻俾另一半嘅情歌，你都會有呢個部分嘅原因，係因為太太曾經講過好鍾意睇你或者聽你彈琴，所以就喺呢兩首作品度都將呢個元素放入去。我咁樣估嘅， 咁都俾你扭咗入去問呢個問題，好嘢好嘢。 唔係咯，諗得太深奧啦， 純粹係 太多啦， 純粹係。自己中意咁樣， 係咪你太太想睇你彈琴啊？ 唔好提啦呢啲。 呢個決定真係諗得太深奧，因為點解純粹點解呢兩首歌都會有個咁樣嘅彈琴嘅線咧？其實係因為咁啱呢兩隻歌都係由琴開始。 嗯， 咁我又覺得。喂，咁其實大家都要知道我都係識彈琴噶嘛，即係雖然以前德斯波羅都係彈琴啦，咁但係我唔，大家都會覺得JMY 唔會彈琴嘅，佢坐喺個電腦嗰度同埋篤住嗰部機嘅啫。咁我覺得唔係，我出呢啲歌咁，我都要話俾人聽我彈噶嘛，大佬。咁所以我就我就同導演講都一定要設翻個彈琴 shot 噶啦，即係都要噶啦，即係周杰倫咁樣佢都彈琴嘅要。咁所以我就慢歌啦，加上咁啊。啱彈琴呢啲咁嘅風格咯， 但你彈琴係咪彈咗又係由細到大？因為嗰時候我記得我哋訪問 Katrina 講，佢嗰首 The Line Song 有段 Jazz 啲嘅琴 咧，都係你彈。 佢就話係你 suggest， 跟住你就即係佢啲寄養定咩？定係 寄養？ 寄養直整嗰段， 佢類似係講話係即係嗰段你覺得好啱數，然後你就彈咗啲 Jazz 啲嘅落去咁樣。 啊， 係玩咗好耐啦，係咪？ 我玩咗好耐啦。其實我第一樣接觸樂器就係彈琴咯。我記得我嗰陣係小一開始彈噶啦。咁跟住之後，但係啦，即係嗰陣都係跟書 classical， 跟住喺度彈彈彈咁樣彈到去中學，咁跟住就考咗個級咁樣咯，考到八級咁，跟住就冇彈啦，冇彈 classical。 完成咗啲嘢， 我已經完成咗俾我媽嘅一個交代啦。咁我已經考咗個 cert 啦，已經。但係咧，我就想彈 pop 嘅。我媽就話：你點解唔考演奏級啊？你即係老師幫我揾埋啦，要去學演奏級。我就話真係唔，我真係好辛苦。即係個問題，我覺得彈得唔開心。即係我每日就係、是，我就要留三個鐘去練琴。咁我就對住個拍子機咁樣練。我覺得O K 嘅，即系手指快，咁但系你唔会话觉得哇好正呢件事，咁你觉得系好似一个模式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跟住就去咗学 pop 嘅弹琴啦，即系弹一啲 pop music 啦。咁弹弹，我又觉得嗰阵读书，我就接触咗一啲 hip hop 嘢，又接触咗一啲 indie 嘢，我觉得哇，都其实 fusion 都几正啊 ，neo soul 都几爽啊呢啲。咁我话喂，咁不如我弹 jazz 啦，我又中意听 jazz 嗰期咁样。我唔彈 pop 啦，咁我就去跟咗一個巴西人教我彈 jazz 咁樣，咁、我就學咗兩年嘅嗰陣，我記得。 係。 嗰陣讀緊讀緊演藝，跟住之後就學咗兩年咯，嗰段時間。咁跟住之後嗰段時間，咁、那個老師教咗我好多唔同嘅風格啦 ，bossa nova 啊 ，samba 啊。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打鼓，咁、其實我都有打呢啲唔同嘅 style， 即係都有練嘅。咁我就再將嗰啲 rhythm 再加埋啲琴咁 mix 埋一齊咁樣，咁跟住就咪形成咗個 new soul 啊，咩 jazz hip hop 啊，跟住有啲 acid jazz 啊咁。 我好想好奇就係咧，因為彈 classical 我會形容就好似做功課啊， 絕對正確。 你坐喺張台前面就對住啲數要解題啦。 係。 但係彈 jazz， 我想知你一開始去接觸彈 jazz 嗰種感覺係點樣樣？因為真係。个世界好大噶嘛 ，jazz 嘅世界系可以你自己中意点玩你就点玩啦咁样噶嘛。 系嘅，但系我唔系话好 traditional jazz 嗰一款嚟嘅，即系唔系话超级古典爵士嗰种。我系即系我个人比较 hip hop，我都系硬系中意加啲 beat 落去，同埋我唔中意太跟规则去 jam 嘅。 系， 我就系凭 feel jam 嘅，我都系唔中意睇谱嘅。系啦，咁你话我第一次接触 jazz 嘅时候，我系觉得好新奇嘅，即系嗰阵我同个阿 Sir 讲，咦？我想問一下你點樣可以即係喺個 track 上面，我無啦啦就 jam 一啲 improvisation 出嚟，咁就已經哇咁正嘅，你完全唔使譜嘅喎，冇喺個腦嗰度生出嚟嘅啫嗰啲嘢。究竟你係 base on 嗰啲乜嘢 jam？ 咁佢就講咗，其實好多時係你度到啲乜嘢，唔係你跟住啲咩 scale 咩 scale 喺度練就可以做到，即係好多唔同嘅因素，即係 rhythm 啦、諗法啦、你嘅。聽歌聽得幾多歌而去 inspire 到你，其實個 melody 嗰下 pop 唔 pop up 到出嚟，因為你即時反應啊嘛，嗰下係咁，所以嗰個 嗰啲 melody 其實就係你真係要浸出嚟嘅。我嗰段時間就不停聽好多 jazz 嘅，咁、我又聽 Robert Glasper 啊，又聽好多 new soul 嘢，又聽翻好多以前嘅 smooth jazz。我不停咁日日喺度聽浸啊，聽 saxophone 啊、小號啊，咁我就好容易你會有呢啲 line 喺個腦度會 pop 出嚟啦，因為你聽得多嘛，日聽日聽沖涼喺度聽，咁你聽到我媽話你聽夠未啊？嗰啲即係咁鹹濕嘅你嗰啲歌聲喺度。即係你嗰啲 smooth jazz 係啲 baseline 又係好似 即係做乜嘢？你成日喺度咁有嗰啲沙錘喺度咁樣做乜鬼啊？你日日喺度沖涼啊，開住個電話好大聲喺度播，咁加埋啲 reverb 咁，跟住之後咁，我諗嗰段時間聽得最多，咁我又開始練啲 jazz standard 啊，又 improvisation 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咗Dusty Bottle 啦，咁佢就再喺對 band 度再。做呢啲嘢 嘅哦，咁其實頭先講一段時間對於即係 jazz piano 嗰樣嘢嘅經歷，其實會唔會都有啲似哦？而家譬如你寫歌嘅時候，唔係 beat 行先，可能係旋律攞個琴嘅時候，都有啲似嗰個狀態，好似 improv 我腦裏邊 pop 啲咩，係咪有啲類似咧？如果用琴開始作曲嘅 話，我好少用琴作曲嘅 ，OK， 係啦，因為我係中意哼出嚟嘅。 哦， 我以前啱啱開始作曲嘅時候，我會攞琴篤出嚟嘅。咁我面對一個咩問題呢？我唔知啊，我自己即可能有啲人 OK 嘅。我讀嘅時候，我唔會真係 exactly 第一個印象知道唱出係點。你讀啫嘛。叮叮叮，跟住無啦啦升高個八度，再升高個八度，你都覺得 OK 噶。你唔知噶嘛？但原來你唱出嚟話唔得嘅喎。你個 range 咁樣唱，即除非好勁咯，唱嗰條友咁。佢個 range 你自己 jam 咁樣當係一個 instrumental jam 咁咧，係未必啱你唱。所以我自己同人寫歌或者我自己寫歌都係鍾意哼、我哼先知嗰粒音得唔得嘛。咁、有時你寫俾女仔你咪要幻想自己升高一個八度咁樣唱囉。咁、你覺得辛苦啫，唔代表人哋辛苦㗎嘛。即係你要好多呢啲 imagination 嚟諗得唔得。咁、但係你話嗰啲 jazz 嗰啲 licks 啊，嗰啲 R&B licks 啊，嗰啲 new soul licks 都幫到寫歌嘅。因為你有一啲 line 係譬如 D'Angelo 咁樣，佢喺度重複，不停重複，重複，重複，重複，重複。咁其實好多時你而家啲歌都不停咁重複嘅啫嘛，嘟嘟嘟嘟嘟，跟住嘟嘟嘟嘟嘟，跟住不停咁重複幾個，不如改詞啫嘛。即係你啲好多 hip hop 嘅 flow 都係咁樣噶嘛。咁都寫歌上面都有幫助嘅，對呢樣嘢係。 但好多時候你採用即係一個哼歌嘅形式去寫個 melody 啦。嗰陣時你去哼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有時好多時候都已經 base on 咗一個 beat 底喺度啦？即係你開咗個 beat， 然後我再去諗個 melody 出嚟，定還是直頭連呢個 beat 都冇嘅？我憑空生一個 melody 出嚟先，再諗點樣冚啲嘢入去。 我諗兩樣都有嘅。咁整 beat 開始先就係慣常啦。因為多數你話我而家寫歌啦，整 beat 先咯。咁唔係點寫啊？ 有基底喺度先。 你點寫啊？即係突兩個企喺度點諗啊？即係你諗啊，你諗啊，你哼啲嘢咯。咁樣多數呢啲都炒噶啦。因為你哼啲嘢，咁啊攞個電話喺度錄一粒鐘咁啊，大家哎唔得喎，好似又咁，即係點啊？而家係 pre-chorus 定 chorus 定 verse 啊？佢你好散嘅，同埋你攞唔翻嚟用，你點啊？話你淨係揾嗰啲錄音，你都揾死啦咁樣。咁所以我多數就 systematic 啲嘅。我整個 beat structure 好啦，就好簡單嘅啫，可能個 beat 大家就 flow 啦。咁我就諗下呢度係 chorus， 呢邊 chorus， 呢度 verse。咁可能你有啲 melody inspire 咗，我又轉下 chord 啊，即係 on the spot 不停咁樣做咯。咁但係你話有冇啲 melody 先有嘅？可能你無啦啦沖完涼好 refresh 個 mic， 跟住出到嚟，或者最中意嘅啱啱起身，哇！突然之間諗到條好好聽嘅 melody 啊，發夢嘅時候一起身唔記得咗。即係嗰啲咧，咁你嗰啲嘢就你就即刻 capture 低，你咪錄落去個 iPhone 度咯。咁跟住你咪可以攞嗰個 melody 出嚟用咯，再整翻個 beat 出嚟。咁都有呢啲 case 嘅。 咁譬如呢一首分分鐘都需要你嘅，因為將一個我哋會一路聽嗰啲慘情嘅 ballad， 再加一啲即係 content R&B 一啲 beat base 嘅。咁呢首嘅起初又係邊樣開始先？ 呢首嘅起初係琴開始先嘅，因為本身係一首慢歌，你好難無啦整啲 beat， 你諗唔到啲 melody 嘅，整 beat 就喐。佢就會就喺度 收啲樂啦。 咁所以我係反而你是我捱過困境的勇氣同埋呢首歌都係由一個 intro 開始先。係啦，我記得我老婆就係諗咗個 intro。即係就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無啦啦哼咗個咁嘅嘢喎。咁我就幾好喎，好似我哋本身喺度做緊嘢嘅。我記得我嗰陣唔知做緊人哋隻歌，第二個人隻歌，佢就喺隔離唔知做緊啲 design 嘢。咁跟住佢無啦啦就。 諗到個 melody， 跟住我就識鬼咗個 project。 唔做住啦， 做正經嘢先。 我就我開個新 project 先，跟住之後我就等配翻啲 chord 落去啦，咁樣跟住之後就起咗個 basic 嘅琴底 structure 咗，咁跟住我哋就諗咯。咁我係由一個咁樣嘅模式開始先嘅，之後先慢慢加鼓嘅。 咁但嗰時有咗一個旋律嘅時候個處理，因為譬如你成日捱過困境的勇氣就係唔係而家呢個 beat bass 咁用，即係用翻啲真鼓。係 啦， 係 啦。 咁呢一隻其實點樣去決定哦？兩個都係琴開始先，用咩方法去繼續後續處理 嘅？因為呢首歌本身我就係想 auto tune 唱嘅。 嗯。 咁你 auto tune 有冇理由攞啲真鼓啊？ 哦、 即係唔係話唔得都得，係、嗯、都得嘅。咁但係我覺得。都上一隻已經打曬真鼓，拉曬orchestra 咁，咁全部真，咁不如今次又做翻啲電電地啦，即係 pop 得嚟 ，ballad 得嚟，但係又有少少 beat 底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將兩樣嘢合埋咗一齊咯。我都冇用808噶，我揾翻阿 Matthew 彈 bass 嘅咋， 係， 係啊， 但係咁樣 match 埋其實係咪都順利？即係其實唔係叫做想象中咁難咧？ 唔難嘅，係啦，因為其實最主要成個 bass 都係。ballad 嘅 approach， 純粹就係個 beat 轉咗啫，係啦。咁其實我有少少 inspiration of Cashy 嘅，係 Cashy 都係有少少 acoustic 嘅嘢，但係佢有啲 beat 底。咁當然佢 hip hop 啲啦，再係啦。咁但係我都有少少 inspiration， 覺得咁佢都好 hooky 嘅 melody， 但係佢又有嗰啲 clap 啊、嗰啲 beat 啊、嗰啲 trap heads 咁樣。咁所以今次呢隻歌都係咁樣做。 你咧呢隻歌咧，我想估咧就係講到用嗰啲樂器啊或者聲嘅時候咧，我幾中意咧去到後面 chorus 咧嗰啲電吉他，即係前面冇啊，後面 勁喎、哦，你聽到、哦？ 我覺得因為我想估嘅就係因為一個 sad boy story， 去到後面，因為電吉他嗰件事好男人，好 man， 好 man 嗰種，好似就係我 sad， 我前面孤寂都好，我到後面好似男人為自己 cheer up， 所以後面再加上你知都要有一個遞進嘅嘛，所以後面嘅 choice 係會揀咗電吉他，同埋即係個 mixing 佢都唔會好長喎，喺後面。我想估個諗法係咁樣，所以擺落去啦。關事 嘅，係啦，啱嘅。個諗法係因為你同埋嗰個 bridge 係最。peak 嘅一個位嚟噶嘛，應該 suppose 係最澎湃一個位啦。咁你澎湃，咁你最正常，大家就會炸啲吉他落去噶啦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最 pop 就係會好出啦嗰啲電吉他，咣咁樣啦。咁我其實我自己都時不時想逢下電吉他嘅，係啦，我以前都夾 metal 嘅，因為 究竟你仲有幾多嘢以前玩過？你睇每問一樣嘢，佢又夾啲嘢 嘅。我有㗎，我以前有一段時間係我打鼓啦，跟住之後我係夾嗰啲 new metal 啊、hardcore 啊、啲 screamo 嗰啲 emo 嘢，係 好癲啊！ 好行啊！ 你諗下 drum and bass 聽到 new jazz 咁樣， 我係有段時間，所以好跳㗎，即係我又有時又 pop 啦，有時 metal 啦，有時又 hard rock 啦，有時無啦又 new soul 咁樣，係啊，但係。我諗嗰陣十幾歲啦，係夾 new metal 嗰陣係，咁我就嗰段時間好中意聽 Slipknot 啊，嗰啲 Bullet 啊，Sum 41 啊 ，Green Day 啊嗰啲，咁好炸 Linkin Park 嗰種啦，係，咁跟住，所以我就時不時都想攞支嘢出嚟炸炸佢嘅，即係整翻個 distortion， 但係唔係好多機會，因為你啲歌。即係電子歌 R&B 無啦炸乜鬼嘅、啊、你攞出嚟，咁啊唔係呢個去到個 bridge 嘅時候就我始終都記得，何況再牽我一晚咁好 sad 噶嘛嗰下，咁我咪整個電吉他坐一坐，跟住又整多條 lead 咁彈咯，咁但係我又唔想太長，咁 pan 開佢放細聲啲咯。 係係，因為如果太長嘅話，又好似就會突然之間 冇噶啦，得嗰位有噶咋。 係啊，就係、是、後面嗰度，所以收翻細啲，我覺得呢個處理幾好 啊。係啊係啊，正。 咁其實呢一隻歌咁嗰個題材上面係咪都即係頭先講啊琴開始啦，有個 beat 底咁樣揼曬之後，然後按住嗰個 mood， 然後先再諗呢個題材，再一齊同太太寫詞。 系，当初呢个 demo 个名叫从头想你啊， 从头想你 ，OK， 都系差唔多嘅，即系都系挂住你嗰啲 friend 咯。咁跟住之后，我哋就话因为写嘅时候都觉得唔开心嘅呢只歌系，即系嗰啲 sad boy 啊，即系哎呀好心痛啊，冇咗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啦 ，sad boy sad girl 都 OK 其实。咁跟住就谂嘅时候系分手向但系唔捨得嗰款嚟嘅，即系唔系话好利落嗰款，即系话，我成日都谂住你，哎呀，但系系你又已经同咗第二个一齐啦，嗰款咯，系啊，咁所以谂题材嘅时候系咁啱又无啦悭到一分分钟到需要你，咁就咁俾你呢个做歌名咯。 我想知以你同太太咁 sweet 嘅状态，要写呢啲歌难唔难噶？呢啲歌词 唔难嘅，因为我哋系。 幻想一個情節出嚟嘅啫，係我哋唔係話我哋兩個係咁樣嘅，係啊，咁係 OK 嘅，係啊，即係你咪諗，如果有一個男仔，哎，好傷心啊，即係或者你代入一套戲，代入一套劇集裏邊，啊，佢係點樣啊咁樣。 系，咁其實因為谷時偏啱今次兩個一齊做啦，其實你兩個之間 分工 係即係咧，有冇話大家 take up 嘅？譬如啱啱就我睇開始諗咗個 intro 先嘅，咁跟住去到後續嗰啲其他部分，其實係點樣樣合作嘅嗰、那個模式？你兩個喺呢首歌 其實後續咧，譬如 arrangement 方面咧，開頭我唔係用電子鼓嘅噃，我係用 acoustic drums， 但係有即係比較扁少少、蒙啲嘅 drum kit。 嗯， 唔系真系真鼓，咁、 嗯、 我就好开心啦，整完翻去俾你听下，我执咗个鼓啦，咁样第一句就话唔得呢个鼓，我话吓唔得，我觉得几正，我听咗好多次噶啦，咁都冇用噶，你听咁多次，我觉得唔得。 系咪呢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反对到你嘅就系太太咧？ 都可以咁讲嘅。咁我系静咗两秒嘅，我 话谂住心谂正啦。 咁我话咁你觉得应该点啊？ 未指教啊！ 系啦，咁佢就话我觉得你应该咧电啲咯，即系咁你咁样好靓啊，咁样咁啊咁同我讲。咁我咁好啦，咁我试下啦，咁样咁我就。再整個電啲嘅版本，咁跟住之後，佢又開頭我係808嚟嘅， 係， 佢話唔好啦，你揾人彈 bass 啦，又808好鬼悶啊，首首歌808， 好用啊嘛， 好直接啊佢真係， 咁我就都係嘅，咁咪揾人彈咯。 你有冇 ban 過佢任何一條橋啊？喺呢個過程當中， 有冇揾呢位？ 係啦，佢 ban 咗你好多啦。 我冇嘅，我信佢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有段故嘅，就係咧佢點石成金嘅，通常都， 嗯， 即係佢之前我寫 demo 咧，佢次次話咧 demo OK 都賣到嘅。 啊， 係，好似 係。係啊，我之前都有講過，就係、是。我今次呢首歌都係，佢話得佢掂啊！呢首歌實掂啊！咁我 send 俾公司掂啦，搞掂。 咁所以即係呢首歌就錄咗兩次之後完成咗啦，搞掂曬呢啲之後，咁喺 MV 上面亦都喺日本嗰度 拍 啦。 冇錯， 係啊，呢個嘅 concept 啊，點樣係點樣開始？ 呢個 concept 點解無啦啦日本咧？咁其實都幾 impossible 嗰件事啊！你知又要使錢啦，咁公司聽到嘅，哇又咩料啊？你做咩日本啊？又好地地香港唔得嘅咩？即係又幾錢啊？咁樣。咁我啊，梗系醒啦！咁样开波，我就其实我喺萌生呢件事之前咧，我未同公司讲之前，我已经自己私底下已经闭门造车噶啦，已经。咁我就做完呢只歌嘅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又系喺香港搵个地方或者搵个厂，咁有咩好睇啫？即系又系即系呢啲 pop 嘅歌，咁我觉得唔好睇。 嗯， 我就觉得点解会无啦啦日本咧？咁我就有个朋友，咁佢叫 Yuri 啦。 嗯。 咁我見到，咦，佢喺東京幫人拍 hip hop 嘢喎，雖然好唔 hip hop 咯，而家呢只歌嚇，佢就hip hop 嘢，哇咁型嘅，我拍 indie， 咁我諗應該都唔會太貴啦、indie 係咪先 ？indie 有咁樣，大家係 hip hop 仔咁樣，咁我就邀佢啦，喂，我見你好正喎、啊，又 drift 曬咁喎，啲車喺日本度，喂，我話掂啦，我話喂有冇興趣幫我拍 MV， 因為佢之前都。同張繼聰嗰首歌《Let's Take It Easy》，佢都有份做做 art 咁嗰啲嘢嘅。咁跟住佢就有我記得佢嗰陣同我講，我第時揾啲機會合作下啦咁樣。咁我就突然間 pop up 咗呢樣嘢，咁我就問佢：喂我話如果揾你去日本拍掂唔掂先？咁佢就話總之貴有貴做，平有平做啦，咁係 OK 嘅。咁到最後傾掂咗，咁就以最低嘅成本，即係控制到個成本底下，就飛咗去東京拍咯。係啦，咁我覺得今次個 vibe 都好，因為我第一次去第二啲地方拍啦。咁跟住佢又借咗架數碼路啦，係啦，型啦嗰架車，我自己都 drift 埋啦，爭啲， 我未有牌啊，我亂摸我 drift 咗啦。 你坐咗喺裏邊啊？ 係啊，我坐喺隔離啫，大佬入咗。咁跟住我個 concept 我諗最主要係同導演一齊夾，你由最原始嘅郊區去揾嘅一樣嘢，因為擺低咗好多花，嗰朵花就代表係每一個人想追求嘅一樣嘢咁咯。咁去到追即係尋尋覓覓，去到一個鬧市當中啦，咁而朵花就爆咗咁樣，咁就代表好似大家係咪都應該終於揾到一啲大家想做嘅嘢或者想要嘅嘢咁樣咯。就算可能你失去咗一啲身邊嘅嘢，但你都仍然係。有你自己最 想追求嘅一樣嘢咁。 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分分鐘都需要你嘅呢一個 MV 啦。咁啊，今日都聽咗成個過程啦，同埋聽咗好多你以前究竟學過啲咩啦，好已經令我好期待你之後整啲咩歌啦。多謝你啊 ，Jay Mike。 好 ，Thank you。 拜拜。 你說我太平凡，我說你太麻煩，自問我是平凡人，沒法走近。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關心。嗯法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oh baby，中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Don't wanna let you go,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回忆就似荆棘的刺，只能穿梭记忆中挽手，是我没法一个面对，我独个伤心，忘记你以后已没法恋爱，哇哦，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伤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我始终都记得，何妨再见我一吻，从今天之后我亲手擦过，幻觉失去你只怪我挨过最痛一刻，分分钟都想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